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0号周四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没有沉默，也没有夜间，是我独自陪着你，那很安静的，也不需要哄人了。大家可以听听歌，也可以早点入睡，因为天气很凉，第二天早起真的非常辛苦，所以呢，听到哪里就到哪里吧。但如果你是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在听着我们的音乐的时候，也希望能够陪伴你一段非常愉快的驾驶时光。深夜里，这座城市显得很寂静了，没有那么多喧嚣，马路上的车也变少了，你也开始觉得好像每一首歌的响起都像是你和这座城市在拍着一部微电影。 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 深深的

我也有能力照顾你周全。只有当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才能不怕风雨欲来，才会不怕任何人离开。最好的爱情不是沉溺，而是你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最好的成长不是妥协，而是这让我成为值得依靠的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观，我们共勉。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担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愿这篇短文章可以在2018年年底再一次为女友朋友们带去一些生活上的指引，还有一些帮助。无论如何，不要忘了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快乐和精致。于男人而言，我们所要承受的东西也许会更复杂更细腻，但是没有关系，如果这个世界女人都放弃了美丽，放弃了精致，那岂不是少了很多亮丽的风景。好啦，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继续吧。 我挥之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

不过有多少人可以在这篇短文章当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如果你的感情刚好也目前存在这种焦灼的状态，那但愿这篇短文章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吧。如果这个人是你命中注定无法离开也再难以取代的人，要么挽留要么不走，自己想明白，这个世界上无论多少鸡汤，最终还是要你喝下它，你来过你的生活。好了，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见吧。 虽然你从来不说，你不说我也会懂，其实会爱上你也是因为我寂寞，因为受不住冷落，空虚的时候好有个寄托。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我会爱你，只是因为寂寞。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右韩丽。到了真爱时段了，也真的要谢谢这么多年来一直听我们力挺男左女右的听友们，让我们才有可能从第一年要走向明年第十二年。这一路谢谢你们一直都在，也谢谢老嘉宾和我共同与你在夜晚里营造那些故事，那些难忘的记忆。原来你一直都在。第四时段我们继续听到文章吧。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优秀的人都舍得对自己下狠手。十年前同事小喵准备考研，因为经济拮据不敢辞职，只能边工作边备考。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个相当苦的自虐行为。我隐约记得他当时的日程表：

的眼泪会坠落，绝不是因为懦弱，而是感谢却让我遇见你。不然今天就不能如此的有勇气。Now I promise to you and I can swear to you， 为你我一定加倍爱护我自己。 这首薛凯琪的 Better Me 我们已经在节目中听过很多回了，就像我们文章中所说的一样，人生中总是有一段时间是自己要和自己较量的，不求与人比，但求超越自己。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选择自己所爱的，爱自己所选择的，慢慢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都是你努力得到的，而你所失去的都不是真正曾属于你的。好啦，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稍后北京乐广播为您放送的节目是光阴的故事，晚安，好梦香甜。 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我抱了太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 想了一遍，谢谢了。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